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同埋收睇今個禮拜嘅浩浩浩湘湘啊！咁我就係節目嘅主持人李偉才啦。咁樣咧就同我一齊主持節目嘅咧就有係 Jeffy 同埋 Thomas 嘅嚇。咁樣咧就今日我哋嘅講題係乜嘢咧？嗱，大家咧如果係睇緊嘅咧，就睇到我哋背後咧有一個好靚嘅藍天。咁藍天下面咧，就有個斜坡，上面咧就好多雀仔喎嚇。咁、其實究竟係？讲乜嘢呢？系咩葫芦卖咩药呢？咁我都系唔讲住。其实我可以讲个名俾你听，不过讲咗咧，你都系唔知噶啦。我今日嘅讲题咧就叫做轮流转吓，轮流转吓、你哋估唔到噶啦，一阵间我会开估。咁但系咧又系啦，我呢个坏习惯老毛病，冇办法啦吓。咁啊都又有些少嘢咧，就系讲翻上个礼拜。咁但系上个礼拜其实有两样嘢。一個就係我嗰個浩浩湘湘入面講核能嘅第二集啦，咁、但係原來講咗兩個禮拜咧，都係未完全講完嘅，咁我都會作少少補充。但係喺呢個補充之前咧，就仲有一樣嘢啦，就係啱啱過咗嗰個禮拜日，就係11月29日星期日下晝3:00咧，其實我哋早啲啊2:30已經叫人嚟啦嚇，就係喺香港中環天星碼頭9號碼頭、10號碼頭嗰度附近，即係而家嗰個摩天輪下面咧，就真係就舉行咗啦，應該香港係開埠以嚟第一次嘅、有史嚟咧，我哋叫氣候大遊行。咁呢個當然就係響應嗰、個叫 350.org 嘅一個世界性嘅組織。事實上咧，嗰日有啲就早啲，有啲遲啲啦，因為你東西半球嘅地球自主啦嚇，嗰個都日子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喺28、29號嗰兩日咧，世界各地即係照好似我睇最新嘅數字咧，應該有成起碼1000個嘅地方咧、都有搞遊行嘅。咁當然有大有小啦嚇，大城市咧都起碼超過1-200個，咁香港咧好彩都有份嚇、因為舊年咧其實9月14日咧、即係雨傘運動之前嘅兩個禮拜咧，其實就搞咗一次。咁啊外國咧就好多地方有聲有色，特別係紐約，咁啊但係香港就無聲無息嚇。咁、但係今次咧唔得啦，所以我就話今年8月我已經開始即係諗呢個問題，卒之咧就有好多人幫手，其中就要多謝阿 Jeffy 啦，真係喺度啦嚇，因為佢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咧，就一路啦嚟去睇住我哋嗰個嘅名單嚇，因為我哋有個 Excel 啦，我哋有個 Google Drive 嗬，咁但係最後就擺上我哋個 website 啦，350hk.org 啦，咁就係有幾個邊嘅名單咧，一個就係我哋嘅聯署名單啦嚇，即係俾政府嗰個公開信嘅聯署名單，咁最後我哋而家咧就係、第二俾呢一個我哋特首嗰陣時 cut off 咧，就係已經係628個。簽名啦嚇，但其實之後仲可以加落去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前晚咧就遞咗俾特首啦，我一陣會補充。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個起步嘉賓名單，哇，卒之咧由20幾到30幾、30幾咧，差唔多去到40個名單。雖然有幾個甩底，但係都好多都出席，即係其實個出席率都算好高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支持團體名單。我都冇數過 ，Jeffy 記唔記得？係咪都有成20個啊？ 幾二十啦， 有咗接近20個噶啦，係啊，20個嘅支持團體。咁當然就係主要香港所有啲環保團體都喺曬度噶啦嚇。咁咧就但係當然開心咧，就係講嗰個起步嘉賓啦嚇、就係法國駐港總領事Mr. Eric Bertie， 然之後就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啦。咁然之後立法會議員咧就有李卓人啦、何秀蘭啦、毛孟靜啦、郭佩凡啦，前議員就有劉秀成啦，啊咁啊區議員咧就有龐愛蘭啦、有黃偉賢啦咁樣。咁所以我當時咧，我嗰、那個即係開幕又講咗少少嘢咧，我都話啦，係不分左中右，齊心救氣候啦，咁啊，咁我相信咧就好多在座，唔係在座，係咪在座？即係出席呢、這個曾鈺成咧，都似乎幾欣賞呢句説話嚇，佢都話係啊，呢樣嘢其實係唔應該分左啊右啊咁樣嘅。咁另外咧，當然我亦都好開心啦，有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嚇，因為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天文台就真係講氣象啊嘛，講氣候噶嘛嚇，其實佢係好清楚嘅。咁當然近年咧，佢都真係周圍奔走，都係有講到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咁、所以今次佢係全力支持，應該係曾鈺成咧係佢請嘅。係咁，另外亦都有咧，係前香港嘅科學館館長就是、葉次權先生，其實佢亦都係前澳門科學館館長，因為佢嗰陣時咧就係、做緊香港科學館館長，就俾人挖角就挖咗去澳門。係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大學嘅教授啊、講師咁啦，其中有香港大學。即係我同佢都好熟啦，就係學生事務長，就係、周偉立博士。另外有中文大學就係、姚松炎嘅教授嚇。咁、其實佢亦都係今年有出嚟選區議 完嘅、啊、不過最後就選唔到、嗯啊、因為佢哋咧就叫六人參政啊。嗰陣時我去咗智庫咧，兩個禮拜前咧就即係幫佢撐場嘅。佢六咧就唔係話一二三四五六，而係綠色嘅六。因為佢哋成班咧都係嗰個綱領咧係要一個永續發展， 嗯、 啊，即係佢咩四零社區啊咁樣嘅嚇、啊，即係咩咩零廢料啊、零咩啊咁啊嚇、污染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另外咧，其實喺傳媒界咧就當然啦，就真係要多謝啦，就梗係蕭生啦嚇、啊，即係資深傳媒人，亦都係電影人啦嚇。咁 就係同埋阿蕭太。 嗯， 唉、哎，即係佢哋兩位咧都嚟支持係有行道，咁我特登上前咧就嚟去道謝嘅。咁另外就啊，天文台咧都有個前助理嘅台長，就係、是、梁榮武先生咧，就直情係幫佢哋幫手接待嘉賓。咁、 嗯、 啊，龐愛蘭亦都有幫手。另外一個就係香港著名嘅鋼琴家羅乃新女士阿 Nancy 咧都有接待嘉賓。咁啊，演藝界咧就有關心妍小姐啦，嚇阿 Jade。好多人同佢影相啊，嚇幾、啊、開心啊！有啲後生仔女啊咁啊，因為我識得有一個中學校長咧，佢又好有心，就係、是、阿徐榮耀校長咧，佢又帶咗成十幾個學生嚟。啊，咁啊，即之又同啊關心妍影相啦。咁啊，當然另外咧就有新聞工作者方面咧，有歐嘉倫啦，有張翠容啦，嚇、啊。咁又喺呢個宗教界咧，哇，都有兩位，一個就係鄭生來神父同埋楊學明牧師啊，都有嚟啦。咁仲有好多嘅環保團體負責人都有嚟啦。咁啊，有一個令我喜出望外嘅咧，就係、是、我以為佢哋兩個係話咗去巴黎嘅。咁唔知佢係咪即係遲啲先去啦嚇？淨、啊、係取消咗我都即係忙得真係冇知。就係、是、低碳亞洲嘅莊陳友先生，係、哦、我講講下嘅時期先發覺原來佢喺我身邊，我即係哎呀陳友，原來你嚟咗咁啊！我以為佢喺巴黎啦嘛。咁同埋黎廣德先生咧係、都係有嚟嘅嚇。咁、仲有就係綠色。世界綠色組織嘅總監余遠請先生啦，同埋呢個世界自然基金會嘅 WWF 啦嚇，即係張志華啊咁樣嚇，哇多到真係仲有新一代文化協會嘅黃金耀博士啊，係好多好多啦嚇、啊。好啦，咁咧就但係仲有一樣都要講喎，其實有一扎人咧，我哋真係亦都花咗唔少氣力係邀請，但到最後咧佢係支持，但係真係抽唔到空嚟，話、一早話咗噶啦，但係佢有聯署。啊、所以就喺嗰六百幾個名有佢嘅，就邊幾個呢？香港著名嘅科幻小說家係邊個啊？ 就係、是、倪康先生。 冇錯，倪康先生啦，係、有簽名啊。仲有嚇、就係商界嘅，即係地產，即係嗰個代理啊，個王國。 冇錯， 唉、就係施永青先生。其實佢係一個慈善家嚟㗎、施永青其實佢係有簽名。咁另外香港大學嚇、前嘅首席副校長嚇。咁啊，即係可能前兩三屆你哋唔知㗎啦，因為之前嗰個就叫做黃於漸，再之前嗰個就李卓芬啊嘛，咁佢係再早過李卓芬嘅就是、程介明啊，喺教育界都好出名嘅。咁、另外當然啦，財經界啦、其實喺經濟日報出版社就係、是、石鏡泉先生，有簽名。咁啊，周兆祥先生啦，就係、是、綠色力量嘅創辦人啦，就是、香港嚟講係環保先驅啦，咁佢有簽名啦。咁但佢嚟唔到嚇，就是、李洛斯。又係啦，香港嘅一個極地探險家嚇，又一個女性添，咁佢又係嚟唔到啦。咁另外香港大學兩位地理系嘅教授，詹志勇我哋花名叫做大樹尖，係啦，樹王你叫副王，我大樹尖就係因為逢係香港咩啲樹有咩問題咧，就揾佢噶啦嚇，即係咁啊，同埋陳龍生先生就係而家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嘅校長啊。咁另外咧就有係賽馬會騎術學校嘅校長啊，陳念慈啊，另外就係介紹嗰個盛食嘅運動啊，即係食得即係唔好嘥嗰個就係陳曉雷啊，咁全部咧都有簽名，但係就真因為即係時間關係嚟唔到咁解，咁就好開心啦。咁總共咧真係有趣喎、啊、，Jeffy。嗱、我頭先咪話嗰個聯署人名就係628嘅， 係啊。 咁嗰日我哋咪揾我哋幾個嗰啲籌委都嘗試去點算出席人數嘅，係 啊係啊係、 喂，得出嚟嗰個數字差唔多一模一樣喎、 差唔多係 嘛？我記得阿 Pegasus 佢最後俾個數字話625喎，係嘛？我哇咁巧，都係620幾喎，嚇嚇。咁620幾咧，當然如果你話比起哇2003年啊，反對23條立法啊，即係50萬人上街嗰啲，嗰係完全冇得比啦，係、嘛？咁但係其實你即係呢啲政治嘅議題同埋而家呢啲環保議題咧，兩樣嘢係不可相提並論噶嘛。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哇！呢啲咩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好遙遠嘅事，係、嘛？即係完全都係唔係切身嘅利益咁嘅感覺啊！啊，咁不過大家知道啦，今年其實六月破紀錄，即係嗰個平均個温度係自香港有。氣候記錄以嚟、即係天文台183、184咁上下啦，7月跟住破，8月、9月一路破， 啊、然後啱啱過咗十一月、直情坡到離行李啦，即係嗰個平均嘅温度。咁樣呢，即係我哋都肯定，天文台都肯定呢，應該係今年2015呢係、香港有史嚟最熱嘅一年、就唔淨只係香港，全世界、因為世界各地呢都一樣係錄到咁樣嘅升温。咁琴晚我先聽嘅新聞就嗰個天文台嘅，而家嗰啲科學主任呢，有啲我開始係唔識㗎啦，因為我退休太耐，離開咗啦，唔好話退休、因為我離開嗰時候我未退休嘅。咁但係一路以嚟呢，我即係出鏡啊發言嗰啲呢，我都係全部都識嘅，即係啲同事。但係而家呢，因為實在離開太耐，有啲我唔識。咁、但係嗰位發言人都講，佢話按照而家嘅趨勢呢，其實呢啲咁嘅記錄呢，即係會破記錄呢，啲情況呢係會越嚟越頻密㗎啦，會越嚟會多見㗎啦。唉，咁你當然話唉，即係多見即係就咩啦，即係咩話不見怪不怪，我哋咁話見怪不怪。但其實呢個見怪不怪呢係唔係好事呀、即係我哋英文有句說話呢就叫 complacent 啊，耐咗甚至我哋中文就真係麻木咗。其實麻木咗絕對唔係好事，係咪？其實我哋每一次破紀錄呢，唉，我哋都滴汗嘅，應該都應該滴汗。好啦，咁講返個聯儲啦，頭先講下都係628人呢就前晚就應該前晚大前晚呢就係10月1號禮拜二，就係由我哋嘅350香港嘅其中一個成員呢，頭先提過嘅就係庞愛蘭小姐呢，咁咁啱佢係出席一個叫做齊心論壇嘅咁當然啦，我哋嗰啲即係你知尤其迷迷嘅聽眾啦、我都知道大家立場點㗎啦，對於689係咪，咁其實我同你哋差唔多㗎咋，講真咁但係有時有啲事呢都冇辦法你都係要一個象徵性，咁佢始終而家象徵性都係叫特首啦 ,689。咁所以呢就庞愛蘭小姐呢就趁呢個齊心論壇係一個晚宴嘅包埋就喺個席上呢就正式將我哋呢一個公開信連埋嗰600幾個名呢係交咗俾689啦。咁而且仲包埋咩添，我哋幾年前呢傑出青年協會向政府提交嘅一個環保嘅建議，一份建議書呢都順便又加埋，即係交多次囉，其實以前交過㗎啦，係咪？